有什么不会欠你，人来人往的回忆，奔波着漂流至今，有谁还在原地，接受了雨过天晴，日子像长篇电影，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云淡风轻。时间它告诉我走过荒漠，眼泪会等到彩虹，一尘不染的心受了伤之后会被痊愈成琥珀。时间它告诉我所有经过到最后都温柔，软弱被消磨，单纯变成熟，成全这个我。 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听众朋友，春节快乐！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我是腾冰。在这个时段，您将和我共同听到的歌曲有何洁、魏晨的《Boys》、李宇春《纯真年代》、尚雯婕的《小快乐》、刘力扬《Take a Ride》、王心凌《昨天今天》，还有韩庚的《Xman》，以及萧亚轩《幸福的地图》。好了，接下来闲话少说，赶快进入到欢乐的音乐氛围当中吧！也让我们在这些欢乐的歌曲当中度过不一样的春节吧。 它温柔的爬向玻璃，阵阵清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白色窗帘随风飘飘然，看着那些我喜欢的树狗狗皮，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一半，

要出汗，每一刻你和我炽热身，享受现在，每一步要直走或转弯，我说了算，一口气就从冰点里加飞的让心畅快。

众朋友，春节快乐！这里是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我是腾冰。在这时段，我将和您共同来分享的流行歌曲有派伟俊《我的时代》、杨丞琳《幸福的节拍》、弦子2501、江映蓉《惹眼》、朱孝天和他的起点乐队的《起点》、王涛谭维维的《往日》以及袁娅维的《Roll》。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些欢快的歌曲当中度过一个快乐祥和的春节吧。 Yeah.

这安静的夜，莫名的恐惧，思念八方袭来，无声的呐喊，却松不开的拳头。希望再一次被阵阵鼻酸点燃，或许再一次站到信仰对岸，什么收回我曾经热血的伤感？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摇晃，就让一切跟着这种感觉飘荡，穿过我所有的美梦，就这样飞到你怀中。 so sweet, the beautiful stuff of a soul. Jack always welcomed the magic that we wrote before they wanna rock and roll. You will see, slow, oh, oh, from romance we run. Oh, oh, oh, from fun as we roll. Don't give up what you're looking for. So find and know and find the easy way. 节气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二郎神，哮天犬。